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08集，论功。太后看不上宦官院子里出来的慕如，原本是打算从嫡城花家的余下女儿里挑一个机灵的出来，只给李建恒做妃子。李建恒不是什么痴情种，有了新欢必然会冷落旧爱。岂料慕如不仅聪明，还很有胆量，屡次在皇上面前为太后吹枕头风。太后想要把未来的储君养在自己宫里，如今得时刻盯着慕如的肚子。花香一试了手， 要说受益，慕平也因祸得福。他还有个弟弟，姑母记得吗？ 啊，叫风泉。 刘香姑姑在后悄声提醒太后， 哀家依稀记得这么个人，他不是认了潘如贵做爷爷吗？潘如贵斩了，皇上为了慕平偷偷把人留下了，是不是？ 花香依搀着太后， 风泉得过姑母的提点，想必还记着姑母的恩情。姑母，他们姐弟两人如今无依无靠，您推一推，于他们而言就是观世音菩萨。 太后走了几步， 那风泉是个宦官，叫他回来。24衙门空缺那么多，刘香给他安排个好差事，也算是全了他们姐弟的念想。 刘香应声。太后又问， 启东回信了没有？婚期排在了秋时怎么行？那启东苍郡秋日风大，你那会儿嫁过去，哀家舍不得。 花香依只笑。刘香姑姑说， 老事儿回信了，说是全凭太后做主，安排个良辰吉日就行。那送信的还专门为三小姐带了几箱河州的绫罗绸缎，打的头面也很用心。 他不该用心吗？他得了天大的恩宠。 太后笑意一脸，刘香立刻矮身行礼。 哎，该的，为着不委屈三小姐，启东选的迎亲队全是有脸面的将军，带队的正是齐大帅。 太后面色微变，到底没有动怒，只说， 哀家专门呈书边郡，要边纱伯陆平燕来迎，可他百般推拒，不就是冲着李北王的面子不敢应吗？陆氏都是些榆木脑袋，哀家倒想看看日后李北能帮他们什么。戚竹英来迎，他一个做女儿的辈分上就矮了一头，也亏戚时雨想得出来。 太后的气尚未消，那头麻溜的小跑来了个太监，贵身说， 太后万安，适才寝殿里来人说皇上醒了。 刘香赶忙说， 备驾。 谭台虎正披衣雕木头，给丁桃和小吴雕了个粗糙的大蛐蛐，陈阳一掀帘，他们便全部下榻，整齐的行礼。 你才醒，坐着也无妨。 萧迟也示意他们起身，在椅子上落座。 今日如何？ 回禀总督。 谭台虎抹了手上的木屑， 烧退了，饭也能用了，今日就能当差。 不急。 萧迟也旧袍利落，在椅子上坐了片刻。 那日病气突然，你平素身体很好，怎么回事？军医有说过吗？ 这病太医院也讲不清缘由。我也寻思着，怎么就是我？咱们禁军在教场训练的时候，我打着赤膊淋雨也没染过风寒。总督让陈阳整理了患兵名录，我也看了，虽然也有老幼，但还是以青壮为主。 陈阳听到此处说， 这疫病邪乎，政府大人兴许说的不假，这次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 萧迟也仰身思索， 不论是哪一种，过了这么久，多半也把线索处理干净了。 病的是我便罢了，要是病了总督，去都巡防可就乱了。 谭太后心有余悸，萧迟也一怔， 摩挲扳指的手也停了。他不说话，别人也就不敢贸然打断他的沉思。萧迟也半晌后无畏一笑， 这点倒没想到。罢了，烂账嘛，挨着咱们就还有后招，没那么紧张。你今日也好好休息。你家里的几个孩子这几日谁在照顾？ 谭太虎没想到萧迟也还记着孩子，眼里一热。 进来前我托付给了陈阳，他把孩子们都拘去了禁军的办差大院，有兄弟们照顾，想必是吃喝不愁，没什么事儿。 禁军援护多是去都本地人，你们外边冲进来的，没宅子也没媳妇，养几个孩子也不容易。这次你临难挖沟是病倒的，算功劳，由陈阳报给兵部那边，开春升个经历。往后除了月俸，由禁军内部走我的私账，给你再拨一份养孩子的银子。 走萧迟野的私账，那就是从萧迟野的俸禄里划出来的银子，算是萧迟野给他的。谭太虎闻言已经单膝跪下去。 这怎么成？总督没逐我出去，仍旧留着我当差，我便已经很知足了。 哎，功过相抵，你该得的，我给你你就拿。 萧迟野起身对陈阳说， 这次挖沟的兵全部记当分银，疫病是玩命的事情，拿银子算什么？往后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按功过考绩升职调遣。像老虎这样的一家老小，我萧策安都担了。 谭太虎原先那点不痛快已经全没了，他受着恩也不好再提沈泽川的事情。萧迟也又把禁军病倒的几个人都看了，都按这个说法走，连丁桃这样年纪小的也没短了赏银。沈泽川喝着药看窗外的热闹，乔天涯架着火盆烤了几个土豆，边剥边说， 人家都升官发财了，主子我怎么办？ 记着吧。 沈泽川割了碗，乔天涯专心致志地看着土豆，嘴里却说， 萧二御下有方，他能在几年时间里把禁军巩固成他一个人的铁桶，还是费了心思的。 关乎安危的事情费点心思也不奇怪，禁军是他心磨的刀，自然要越趁手越好。谭太虎是他从外边扩充进禁军的将领，以谭太虎为首，这批人管不好就是祸根。 时机和人心都必不可少，他样样都拿得正好，把人又压又赏，收拾得服服帖帖，祸根也变成了定海神针。谭太虎这种性子，往后就是别人千金贿赂也难以撼动忠心。 乔天涯包着土豆叹了一口气， 哎，这么一比较，主子你也忒冷清了。 锦衣卫跟禁军不同，锦衣卫都是有世家门槛的人，个个心高气傲，冷情才正好，没有生死劫断然套不出真交情，谁心里都有个秤。韩城担任指挥使有些日子了，往下打点的赏赐也不少，可背地里有几人念着他的好。 沈泽川停顿片刻， 吃了土豆晚点肉就别吃了，你跟了我胖了得有七八斤吧。 主子想听曲吗？我会弹还会唱，银子就不要了，赏两块肉总是行的吧。 沈泽川无情地说， 你出去吧。 乔天涯出去时，萧迟也正回来，他靠边让路，萧迟也跨进门，用腿勾了椅子坐床边。 睡得好？ 一般般。 你那宅子也拆了，过两天出去后住哪儿？ 沈泽川叹气， 流落街头吧。 萧迟也撑着身冲他吹了吹哨， 在我没宅后边有个小院子，你要吗？ 挨得太近容易叫人生疑。 沈泽川拢衣，后颈上的痕迹一闪而过。 离得太远几日也见不了一回。 萧迟也伸手给他抚平后领，目光在那齿印上流连，那都是他咬的，像衔着猎物似的把那一片都吻了个遍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